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咿呀，快看我新买的运动鞋。好看吗？ 好看。 嗯，我就要穿上这个到小区里去跑步去。 哦， 嗯， 哎，对了，我告诉你， 嗯， 我们小区后面有一条路。 一条路？ 那条路上面有很多鹅卵石。 对啊，我知道，穿过花园的石子小路吗？ 对， 那是我们幸福小区很有名的美丽的石子小路呀。 哎，光着脚在上面走一走跑一跑，感觉怎么样？就像按摩一样，试试吧。 光着脚在上面走一走跑一跑。 我每天都经过那儿。 可是你是兔子呀， 感觉舒服极了。 可是你的脚上有毛呀。 嗯，你可以沾点毛啊。 我在脚上沾毛吗？ 啊，不用，你本来的腿毛就很多呀。 我腿上没有毛，我的腿很光滑，上面没有毛。 好吧。 嗯， 哎，不管怎么说，下去试试。 哎呀，我穿上我新买的运动鞋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嗯，不错不错，踩在石子路上感觉很不错啊。 哎，等等，前面有只小蚂蚁，去去去，快走快走， 快走快 走快走， 不要受伤啊！ 哎，巨人要跑步了，快走快走， 兔子，我们一起跑吧。 哎，嘿呀嘿呀 嘿呀，踩在石子小路上感觉真是非常不错哟。 哎呀， 怎么了？ 什么东西那么硌我？哎呀 哎呀 啊 啊！谁在石子小路上弄了碎玻璃 啊？天哪，怎么会这么坏？ 你的脚没有受伤吧？ 啊，没有，幸亏我的脚上的毛比较厚比较多。 哎，这要是有一个人光着脚踩在这个石子小路上踩到了碎玻璃会怎么样呢？ 哎呀，不敢想象。啊，怎么了？难道你被扎着了？ 哎呦，快扶我坐下，快扶我坐下。 哎呀， 我鞋上怎么有根钉子？ 天哪，这是谁干的？ 钉子好像扎透了。 所以说， 快帮我拔下来。 哎呀，难道你的屁股没事吗？ 啊！ 哎呀， 谁在椅子上扔了碎玻璃？ 哦，天哪，今天怎么了？ 今天怎么了？肯定是那些调皮的你的兔子朋友们的恶作剧。 为什么说一定是兔子呢？ 啊，也可能是那些调皮的小孩子的恶作剧。 好吧。 哎呀， 记住了，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干。 以后要把路上的碎玻璃钉子都扫干净。哎呦，快带我去医院吧。 啊，走吧。放着去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雷切尔·布莱特和黛比·格洛里，是由任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海豚绘本花园、长江出版传媒、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完美的朋友。在冬鼠森林的深处，生长着非常古老的树木。这里有好多低低矮矮的灌木丛，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就生活在这里。有些动物长得很大，有些很小，有些很高，有些很矮，有的长着尖尖的角，有的长着毛茸茸的皮毛， 一个老鼠家族把家安在了一棵橡树底下的地洞里面。这个家很大，有卧室、门厅、厨房，家里有很多只老鼠，其中一只小老鼠名字叫做小鼠姑娘，她是全家的老鼠当中体型最小，年纪也最小的那一只。她长着一对大大的顺风耳朵和一个长满胡须的鼻子。当然，小鼠姑娘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她喜欢和大家在一起，永远不分离。但是因为小鼠姑娘太小了，经常被忽视。瞧，她的兄弟姐妹出去玩的时候，就常常把她落在身后了。不管她多努力地追赶哥哥姐姐们，可是他们走得太快了，不一会儿他们的身影就消失在冬鼠森林里了。小鼠姑娘只好边跑边唱： 嘿，等等我，别跑掉，别躲藏，可有人愿意陪在我身旁？ 你也许要问，小群姐姐，有人回答她吗？要知道，这可是冬鼠森林呐，有那么多的动物呢。小鼠姑娘刚刚唱了几句，就听到有歌声从不同的地方传了过来，这些歌声都是在回答他。生活在芦苇深处的蟾蜍跳跳，一边跳着一边对他说： 哇，我可以做你最忠诚的伙伴，陪在你的身旁。哇， 他从水塘里跳起来，然后再扑通一下扎到水里。 哇，我们可以在水池中玩跳跃，然后扎到水里玩个透心凉。 小鼠姑娘扒开草丛，把头伸向池塘的水面。 这可真是太棒了，我很想和你一起，可是我不会游泳啊。 这时候，松鼠棕棕的声音从高高的树杈上传来： 嘿，让我来做你的朋友吧，我们可以去野餐，带上榛子派，一起爬树，一起爬到高高的树上，摸到高高的天空。 小鼠姑娘看了看全身火红的小松鼠，回答说： 你真是个好人，我很喜欢吃榛子派，要是我们一起玩，一定会很愉快。但是， 小鼠姑娘看了一眼松鼠在的那棵好高好高的树，说： 我不敢爬树啊。 那么，要不要和猫头鹰明明做朋友？猫头鹰明明有着一对很有力气的翅膀，小鼠姑娘很想和它一起飞上天空，可是显然老鼠是不会飞的。那和蝙蝠牙牙做朋友呢？小鼠姑娘也想和他一起从天黑玩到天亮，因为蝙蝠们总是在天黑以后才出来玩。但是没办法睡觉，只让小鼠姑娘想想，她就困得打了个大哈欠。小鼠姑娘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天空，她能找到一个可以一直陪着她的朋友吗？过了一阵儿，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天空中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小鼠姑娘已经跑了那么远，现在她连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坐下来，静静地看着自己身上的皮毛在雨水中闪着微微的荧光。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也许没有一个人能成为我完美的朋友。 待在森林里， 小鼠姑娘忽然觉得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了她自己，她感到了深深的孤独。蝙蝠和蝙蝠在一起，猫头鹰和猫头鹰在一起，松鼠和松鼠待在树杈上，小鼠姑娘。不过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听见了小鼠姑娘的歌声，其实他从白天就一直跟在小鼠姑娘的身边，只是还没来得及跟她说话呢。这时候他从一个小小的土洞探出了头来，原来是田鼠小黑。他平时很安静也很害羞，但是今天他听到了小鼠姑娘哭泣的声音，实在不忍心不做点什么了。于是他走到了小鼠姑娘身边，冲她眨眨眼睛，轻声地说， 让我来当你的朋友吧，让我们尽情跳舞，再编一些歌曲。 他摸了摸下巴说， 说不定森林里其他的小伙伴也愿意加入我们呢。 啊，是啊，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小鼠姑娘终于拥有了完美的朋友。其实小黑一直在她的身边，当她出来玩的时候，她就在地洞里看着她，当她跑向池塘边的时候，她在树根底下看着她，当他想要爬上大树的时候，他在树叶里看着他，当他跟猫头鹰说话的时候，他也躲在黑暗中看着他。要是小鼠姑娘能早一点注意到小黑就好了。不过幸好现在他们认识了，他们可以一起做好多事。所有两个朋友能在一起做的事情，他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做。他们可以一起玩跷跷板、传球，可以背靠背地坐在那儿休息。他们可以窝在洞里分享好吃的东西，比如半个核桃、半个榛子。他们可以手拉手一起看日落。两个人在一起可比一个人待着有趣儿多了。他们就像是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豌豆，就像是同一种羽毛的两只鸟儿。不管春夏秋冬，他们都形影不离，始终在一起。他们永远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美妙。他们肩并着肩，和着同样的节拍，对着星星唱歌，对着月亮跳舞。啊，洞鼠森林的生活多么美好啊。瞧，当你有一个陪在身边的朋友，这份美好也就变成了两份儿。 小熊姐姐 啊， 你有兄弟姐妹吗？ 哦，我没有兄弟姐妹。啊，不过我有一个表哥。 表哥？ 嗯， 表哥就是妈妈那边的亲戚。 表哥就是妈妈的姐姐的儿子啦。 哦，他比你大几岁呢？ 比我大三岁啊。 长得像吗？ 长得不像。 嗯， 他像他的爸爸，我像我的爸爸。 嗯， 唐耳朵， 那他是男孩是吧？啊，长得像他的爸爸。 是的。 跟你不太像。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啊。 对。 你一说起表哥，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嗯， 自从我把你从宠物市场上带回家里来以后，你一直跟我住在一起。 啊，是的。 我已经听到很多的小朋友说，唐耳朵越来越不像只兔子。 嗯， 越来越像个人了。 啊。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再去宠物市场再领回一只小兔子，跟你一起生活，这样你就有个伴儿啦。 好啊， 你们就可以一起做一些兔子一起玩的游戏啦。 是的， 不过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好，我是跟你领个哥哥来呢，还是跟你领个弟弟来？ 领个哥哥还是领个弟弟？ 是领个姐姐来呢，还是领个妹妹来？ 但是我们兔子家族的话，如果都是白兔，那长得都是一个样子的。 嗯，这还是 你放心我们了。 对呀、啊， 这样，你先把我带到宠物市场。 嗯， 你觉得哪只小白兔可爱？然后就把它请出来。然后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看你能不能找到我在哪 儿。我得能分得清你们俩。 是的。 要不然以后给了你两份胡萝卜，给了你那个弟弟或者妹妹或者哥哥或者姐姐一个都没有。那就糟了。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晚上，妈妈带着五岁的呱呱出去散步，刚好碰上了从前的一个同事张大姐，于是就在一起闲聊了起来。在闲聊当中呢，张阿姨说：哎呀，你看看时间过得多快呀，是不是？一眨眼，你们家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你看我家那个，我家娃都已经上大二了。听到这儿，呱呱眨了眨大眼睛，扯了扯妈妈的衣角，又对着阿姨说： 阿姨，他在哪家幼儿园呢？我怎么不认识他？他在大二，我也在大二啊，我在幼儿园也上大二班。 孩子们凑到一块呢，有的时候就爱显摆一下，吹吹牛什么的。有一天，呱呱和小朋友们玩，很快呢，他开始显摆上了。只听呱呱说： 不是跟你吹，我爸爸有皮鞋。 团团不示弱地说： 我妈妈有皮大衣。 这句话又刺激了呱呱，接着他不服气的又对着团团说： 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爸爸还有皮带呢。 团团说： 哼，我梳小辫儿用的是皮筋儿。 最近一段时间，呱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总是喜欢一边写作业一边偷看电视，可是一心不能二用呀，结果他的作业当然做得一团糟了。呱呱的妈妈接过作业看了看之后批评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做错了吗？呱呱点点头，很真诚地向妈妈表达说： 是的，妈妈，我作业是做得不太好，我知道错了，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妈妈心里很高兴，对呱呱说：还懂得道理来说说，不错，那你能说说吗？你错在哪儿了？懂得了什么道理呢？ 我知道了，不能边看电视边写作业，下回我要先看电视再做作业，一心不能二用。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一幼儿园海盛分园的刘子玉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别说我小。 妈妈您别说我小，